Thank you. Thank you. 방나감성들로스타양풍헌이덥다이하루무스타인다여스여스나이사넘바이지금세일때양풍헌이돕다이하루무스가한다여스여스나의사남아지금세비때

고전국민내일 Hey!

Bye. Amen. 天的夜幕。

Magda, Hansen, Gerusta, Jangan, Hon, Tata, Di, Harmusta, Hita, Ders, Ders, Lai, Saha, Nampai, Jigit, Sebite.